好，第二节嘅 fuck Konami。 啊，仲未复完 吓，咁未复完啦。 节目已经改埋， 咁未系啊？ 咁我叫 fuck Konami 啦。 喂，2015年游戏界嘅首页 hashtag 啊嘛，呢个系。 唔系，我原本我嘅首页 fan 系和田正式离开咗 Square。 咩？唔系绝多，唔系绝多，绝多 Konami fuck Konami 咯。 嗱，头先 嗱，虽然唔讲得出街，但我睇完嗰篇嘢咧，如我所料嘅。 系啊。 系。 O.K. 其他人 分 就唔好 嚟， 唔好 嚟，整体咁啦， 太敏感嘅嘢，唔好乱嚟，唔好乱嚟。 咪咁讲啦， 嗱，头先唔系咁头先啊咪后啊小收收咧就俾咗嗰位 可拉米 知情人士嘅一啲对话俾我 啦，咁 嗰啲对话咧出得街就应该死人嘅，所以就唔出街啦。 系啦，但系总之唔系，但系简单 内容大概亦都我预料之内讲啊小刀神某啲唔好嘢嘅。 咁 我 冇 直接問 嘅。唔係呢樣嘢咁講嘅，因為喺PS PS R 之後呢，亦都有個所謂前內部員工呢，前員工呢就喺就爆佢爆小刀啲衰嘢嘅，話小刀 點樣。佢最想話佢知道小刀受苦 好多， 唔會同情佢㗎嘛。 係啦。 咁呢係啦，你咁講咁成功老細通常都係咁衰嘢㗎啦。 一來唔係你仲要係呢啲咁嘅，即係又係踢and artistic 嘅人，咁有幾變態就想象到，我覺得會係。 其實唔使想象，係其實 show 過俾我哋睇嘅，咁簡單嘅啫。大家還記得 Metal Gear Solid 4嗰陣時，佢有隻 DVD 連埋嘅。 係啊， 所以 DVD 裏面佢有 show 阿小佬大道啊、新川洋司嗰度做嘢嘅 process 噶嘛，係咪有一幕開大啲嘅？咁佢行到我唔記得個 stage 係乜嘢啦。喂，我要呢個 stage 嘅呢一個位咧，行路嗰個腳步聲係鐵嗰聲喎。之後听落好似好易啦，之后你嗰阵时一望佢翻 program 全部变色，喂先，你咁样我哋成个 program 要 做过， 咁就唔理咯， 有问题咩？ 我要呢样， 做呢样， 我要呢样， 但系真系要成嚿 做过， 总之做咯，总之做咯，就 get working on ding ding ding， 唔系嗱，如果系邀请到嘅话咧。系有 Steve Jobs 嘅先转机啦， 你变咗呢句都系啦， 自己 Steve Jobs 嘅 好多人都 系 Lucas 好 ，Spielberg 好，即系你做得呢啲大导演嘅，佢呢啲 冯导演一定独裁者嚟噶， 吹毛求疵，甚至吓死下边嘅大把嘅。 唔系啊，系你想做到咁劲咧，你又有翻咁上 anal， 唔系咁上啊，系要好 anal， 要好 anal 噶。 唔系，因为最简单就系。你睇下黑泽明嗰啲，边个咪自我大王嚟咧？个个定系嘅，唔系独裁者做唔到导演嘅。呢个蔡澜都讲过就系，逢真导演越伟大导演越大独裁者。乜嘢你估咩古灵精怪？佢要你一定做到， 玩死晒嘢。 系啊，所以呢样嘢 最紧要系佢嗰套咧，未必系大家 buy 嗰套嚟嘅。OK， 当然啦。 咁啊，唔系所以老细同独裁者，老细埋导演唔同就系、是，老细咧仲会计下就考虑员工点样就导演就话我唔理，总之我要咁样几样。有冇好啲人嘅全咪话 O 晒咗，但系你咪唔做咁脚。 你明白点解喺导演以外仲有个位佢监制，咪就要制衡翻呢样嘢啫嘛。 而家调翻转系个监制乱嚟啦，好多时 冇错啦， 万事休矣。 正如我最爱嘅，正如我当真神咁拜嘅嘢之后，我相信佢都系一条好大嘅扑街嚟嘅。你只要望住 A C 条片，你大概估到啦，觉得。 最简单。 只要几条 trailer 其中一幕系阿 Cloud 啱啱喺架。喺去到个圣森林嗰度，之后碌低咗，之后系咪成班僆仔跳落嚟？之后阿卡达就唔着把剑俾佢嘅，嗰笔 ran 咗几多次？佢吹啦，至少出过三四次啊！ 我一 cut 啦， 第一 cut 同最后 final 出嚟嗰个 cut 都完全唔同 两回事 啦。咁我碌咗定大镬噶啦，佢做嘢 导演上至宫崎骏，一路数来去最新嘅水到老。边个唔扑街啊？系应该系扑街，系个个身份天天唔同嘅，每个有佢自己濑啲黑人憎嘅嘢。所以小对小刀有咩啊？我唔 咩啫？我哋身边都有一个啦，扑街嘅话。 唔系 哦，我肯定嘅啦。阿 Leslie 讲过啊， 吹过某啦， 吹过某人啦。 系咯，有人抽水又点啊？ 所以呢样嘢乜事？所以我觉得唔系帮唔帮问题，就系如果佢唔系咁怪胎嘅话咧。佢就做唔到，佢就拍唔到用 ABS 噶啦。 唔系，但系个问题系，我哋系用家、玩家，我哋 观众 咁拜，即系我哋当佢一个偶像咁睇。但系咧，佢下面做嘢嗰阵时，你唔可以当佢偶像咁睇噶嘛。 系啊，佢系你上司，我就唔同噶咯，大佬。 正如大家都 梦想同 Michael Jordan 同一队打波。当你真系同一队同 Michael Jordan 打嗰时候，你好乸扑街喎！佢五点开始射波，你够唔够胆持我佢住我起身？ 唔好话五点开始射波，唔好话五点乜乜成成。你简单啲，你访问阿 Pippen， 访问阿 Roman， 佢两个喺嗰几年有几辛苦？ Pippen 都仲可能好少少，Pippen 先最大镬。咪咯 ，Roman， 喂。Roman 嘅情况，拍波都唔够你哋啦，睇住系啦，唔得啊嘛。 对住呢个咁嘅廿三号， 耶， 几难顶都有。 唔系，都系套阿 Roman 佢自尊讲嘛。我嚟呢球队唔系为咗同你做朋友、做兄弟、揽揽头揽颈，我系为赢波嘅啫。只要赢咗波得噶，我系唔需要你就对我实咁就系，你点争我都唔紧要，总之就系赢咗波，赢咗波得噶啦。佢讲嘅 系 Phil Jackson。 系啊， 我系 Phil Jackson 咯。你想点啊？喂，西文之间冇边个男嘅？你话喂 ，Pippen 同 Jordan 当年 Rodman 喎 ，Piston 嘅 Rodman 喎， 系啊， 两个系世仇中嘅世仇喎，之后可以同喂大家一齐打天下攞个 free pick 翻嚟。 唔系，最紧要即系最简单就系。对小队对小队嚟讲就系、是，我唔理你哋点辛苦点痛苦，点哀号 PM， 最紧搞到 PM， 交俾我得噶啦。你交唔到俾我，我话知点？仲呢样我呢样嘢，如果你话呢种程度嘅问题嘅话，正常啦。 应该系更加多嘅，我估系。 定多啊！ 我冇问咧，应该系更加多。 即系冇问再计啦。 唔系最 紧 就系、 是， 因为一，毕竟我都系佢嘅粉丝啦。我唔想面对佢太扑街嘅嘢，我要体验啊！ 一来二来系你未正式跟佢啦，你跟咗佢再计啦。 系咯，我跟 嗱最紧咧就系、是， 但真嘅，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先。你想你俾你拣，真系真有个机会摆咗喺度啦。你会揀跟小老神，净揀跟野村先。 野村有 得， 哎呀， 果然仲系，唔系，果然仲系我识嘅失衡者。 得，几惊你话？ 有呢两个机会， 我 惊， 几惊你话系天野。 出现啊嘛，野村智也。 我惊你话 天野。咩事？野村智也 first round。 唔系，我想讲 ，Square Enix 系有。我想讲，几惊你讲系天野？ 天野另一回事嚟咯。 喂，我近呢十年先至开始中意天野有啲王。 吓，即系另一件嘢嚟嘅，大佬。 唔系，而且真的， 即系尤其是系已经唔同 S.E. 社嘅问题，嗰、那个系野村， 嗯、 就算佢唔系 S.E. 社，我谂三人仔都系照跟噶啦，基本上 噶啦。唔系、啊，应该咁讲就系、是，相传讲个野村系会容易相处个小 兔嘅，唔会，佢两我估佢两个差唔多有一担担，一定系有担担。 唔同方向咯，即系咁讲。 我一路以嚟我都觉得咧，咩、Phantom Pain 咧，佢想做嘅系而家。野村智也想做 Farfetch 七面壁想做嗰样嘢， 嗯， 即系分开三，未可能唔止三张啦，我估三张，即系分开三只碟做一张一只咁出咯。佢、想做啲咁嘅嘢，其实小岛秀夫系想做啲咁嘅嘢，佢做唔到啊嘛，最后佢点解做唔到？系因为果篮碟 得唔住嘛。 其实 F 七当年都唔止一只碟啦，冇咁咯， 四碟咯， 三只就话错， 系啦。系啦，系咯，就系一揿掣，一系啦，佢玩到咩度真系，突然间叫 一个 小力快换碟啦，小力换 disc two 啦。 唔系啊，我点谂都好啊，一定啊，你一出Mel Carter 嗰下就经验好似唔叫 Mel Carter。 唔系，总之而家咪同你将当年三只碟嘅情节去到嗰个位去卖低，等第二只出啦。 但问题第一只碟唔系到 Mel Carter 噶嘛，我相信而家呢一个第一只碟咪出到 Mel Carter。 Okay. 肯定啊，我真系觉得呢样，佢话跟住做晒咯，咁着呢 part 啦， 即系定对啦， 咪喺 嗰度啦。 咁之后我个 friend 仲加上话，可能咧佢出呢一只碟咧，竟然长过花非十三， 出奇咯， 我长出奇。 佢话明噶嘛，今次呢个楼个 我俾佢玩尽咯， 能够玩嘅更加多嘛，系咯。 唔系我嗰阵时，唔系系咪有？好耐之前曾經話有個 rumors 係話，即一路以嚟都出現呢個七面壁嘅 rumors 係話將用 unreal 嘅一種，因為我嗰時就喺望有冇可能啊，諗咪出咗咁多錢，而家仲 unreal 傻，咁但係誰不知到現時為止 真係 unreal 科喎， 係啊，點解用 unreal 科？係因為我曾經去過一個event 係係講 game 未來 graphic 發展嘅， 係 嗰陣時係專係。訪問嘅主要對象係 Square Enix 翻人啊嘛，做十五啊嘛， 係啊， 咁嗰陣時我咪問，即係佢哋嗰陣時係啱啱講完曬嘢啦 ，show 曬啊 ，graphic 啊，點做啊，跟曬嘢，咁之後有啲糯米雞咁嘅嘢噶嘛，之後 咁啊，咁啊，我有機會咪同班嗰班開發沙吹水啦。咁啊，問佢哋，喂，原本 Rematic Engine 你哋係話對多平台嘅簡易開發 engine 嚟，點解個感覺上好似 仲係得 PS 專用咁樣嘅？唔係啊，唔係 PS4 啊，係15專用 only 嘅感覺。咁最後話，你咧原本係真係咁想做咁做。咁但係咧，我哋首先先解決咗十五先咯，之後我就翻去原本嗰個 plan 度。哦，哦，原來係咁。咁所以唔係咁二來野村自又用慣咗 Unreal 啦，佢傾到阿三用 Unreal 開發噶嘛。 係啊。 咁佢做 Director 七 remake 嘅話，咁佢繼續用翻 Unreal 都 應該咯。 所以我對當年 阿不賴都講過話用慣啦嘛。 系啦，所以我对我当年屌柒嗰个鬼佬深感抱歉，唔好意思 ，I'm sorry, dude,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but I'm sorry. I apologize about my attitude that time. 唉，不如啊，喂，讲翻而家，嗱，讲又回翻去我今日主角啦。而家走小到走走之后，成个 Metal Gear 个 project 点啊？而家知唔收到咩料啊？ Metal Gear 開始，因為而家 Metal Gear 5佢仲營運緊嘛 ，FMGS 5嗰個， 唔係冇關係㗎， 咁就係咁做咯。最緊要係唔係 Konami 講到明，仲會有新嘅 Metal Gear 出㗎嘛？ 唔 係 佢講啲 Metal Gear Online 嚟 ，Online 嗰啲 成 點 啊？ Online 三 嗰只，大嗰只明聽㗎嘛 ，keep running 啫嘛。 唔係而家唔係傳聞話 Konami 話會仲繼續會有會做咩？ 由三月开始机抢人， 抢紧人吗？ 唔系三月九九月 唔系三月请过一次， 唔系嗰个系话一传小岛秀夫变咗契约社员之后，只 game 未正式出售嗰阵时，唔知六月定系五月几嗰阵时就经已 出过一次噶嘛？ 广告系话咩都知啊，索尼咪开发请人啊嘛， 系啊， 嗰个系直到现时都仲喺度噶。仲喺度噶，仲喺讲翻边个 face 噶， 沉过一下嘅。 咁而家就弹翻上嚟，唔好，你最大问题就系你哋有冇玩过非小岛做嘅 Metal Gear？ 有， 唔计 Rising， 有， 唔计 Rising， 有。 你玩 PS 嗰只？ 唔系， 边只？ 元祖 啊， 红白机 二啊， 红白机 Metal Gear 二啊， 红白机版唔关佢事噶嘛 ，Metal Gear Revenge 啊嘛， 唔系 Revenge 元祖 Metal Gear 一 啊，无印嗰只唔系都系小岛做嘅咩？ 红白机唔关佢事噶， 喂，但系个底系 之后先接手啫 嘛， 毁晒噶， 毁晒， 其实冇咗 Metal Gear 噶嘛，最后大佬唔系打 Metal Gear 噶嘛， 唔知喎呢个我真系打你， 尾二大佬系 Metal Gear 咗原版MSV 版、MX 版，最尾大佬打 Big Boss， 但系红白机版系冇咗只 Metal Gear 打噶， 净一得一嚟打 Big Boss 啦就。 我即系嗰只， 唔系佢有尾二大佬，但系唔系 Metal Gear。 O K， 改晒嘅啲嘢。 Revenge 咁啊，系咯。Revenge 直头系 KOA 嗰边做噶嘛，冇关系噶嘛。 冇关系。 系。 Quantum America 做噶嘛。 玩完隻 Phantom Pain 之後，我覺得好唔 satisfy 啊，翻嚟啦。 係。 咁我就嘗試跟翻條 timeline 開始玩翻隻 Metal Gear 重新玩，成個 Metal Gear Saga 再嘗試玩一個啦。咁我爆完隻三啦。咁之後原來下一隻係只一隻 PSP 版嘅 Metal Gear 啊嘛。唔係 PS Vita 啊。 波波一。 我真係我玩咗之後覺得，哇！頂我真係好似 PS Vita 真係做得太～ 系咧， 哇！真系好难 control 噶，系 嗰只超难 control， 哇！真系我觉得，哇！小岛秀夫真系小岛秀夫，我嗰时玩 Bioshock 真系唔系咁难嘅，明明即系做嘅差唔多嘅啫嘛，真系哇！ 点解破布真咁远嘅？ 喂，即系哇！顶你个肺！打大佬真系哇！行前行行后定伏低啲嘢真系好难就啲喂，即系平时你望敌人咁样，你要挨住背脊咁样望敌人好易嘅啫嘛， 系啊。夹出去嗰下，唔知点嘅喎，铺路， 次次都唔知点做，突然就快嚟咯，好迅速地 lock 佢嘅做，完全做鬼咁样啦，就 你入面， 之后当 我再一次，我再一次后悔，点解唔叫阿 B 头先开 cam？ 因为啱啱阿修行者系极多动作噶， 系，佢系用身体语言去解释我哋头先只 portable arm 有几。垃圾噶， 即系似啲。可能我估真系好好睇嘅，但我真系顶唔顺，我都直接 skip 咗，净系玩 B 组。我觉得大家好 马骝标。唔该，试下先，我 Ops 都系少 少到监 铺嘅，少到监 收咯， 但系少到自己唔关系嘅。 挂名咯， 挂名监收咯，但系另一个大佬卡都唔记得。 系啦系啦，即系嗰，因为嗰阵时几只 PSP 嘅 Metal Gear 都系 spin off 出嚟做噶嘛，唔系 Kojima 铺本身搞噶嘛。 唔系啊 ，Kojima 铺嘅人 挂名咯，挂翻名，挂翻名系挂翻人，但系唔关小岛自己事啊嘛。佢做背后即系最真系监制啦嗰阵时。 系想睇下个剧本点样嘅啫嘛，睇住个剧本。 就可能个故事好好咯，我觉得。 系咯，但系啲操作啊，玩法好。 就系 PS Walker 我嘅 PS Walker 我嗰啲麻麻操作啦，系 PS MES 唔系先好特别好啫嘛，但系 PS Walker 我都觉得佢操作麻麻。 真系你真系要试下玩嗰只，如果 你俾翻你同翻嗰只俾就可以。 真系贴咩叫天与地，我真系完全明白到。哦， 哇，咁搞法， 所以咧，我系从此，我向全世界公布。 所以 Rising 算好噶啦。 咩啊？ 所以 Rising 算好噶啦。 边只 ？Rising。 我想问好。 阿志，话晒。 虽然其实呢只唔系叫 Metal Gear 嘅 Bayonetta， 只有呢个 Rising version， 唔系。 Rising version 咩？咩好嗰度系咁样噶？ 我发。Bayonetta 咩？唔系呢个忍者花园咩？ 唔系， no， 佢系 B 阿 B 嚟，佢 B 姐嚟嘅 ，B 姐好无组嚟嘅， 系 B 姐。 O K， 但 B 姐话好毒。 个一来啦 ，B 姐熟好多添。 一来啦， 唔关事啊，系操作，不论操作同埋嗰个成个系统咧 ，B 姐系熟 B 包咧就好。 始终调翻转谂，你要用 B 姐或者 Devil May Cry 呢类操作玩只 Stealth game 系想打人。 系咯，但佢又 stealth 唔晒啊！ 佢又唔系全 stealth 噶嘛， 无双 game 嚟，某程度上无双 game。 你可以无双噶嘛？ 我觉得即系因为无双呢样嘢，我反而觉得似一只花园多上下喎。 唔系唔系， 佢呢花园去到忍者花园嗰只 B 姐 game 嚟 ，B 姐 game，B 姐 game 嚟噶嘛？ 一路以嚟都唔系玩得咁就 Bayonetta 之后 Riding version 啦， 换咗 skin 啫嘛。 Bayonetta 3 Riding version。 但系佢问你，其实最初都唔系咁想嘅，冇办法啦。即系最初阿小岛系完全搞唔掂，中意佢自己夺唔投降先。掟出俾阿神官树搞啫嘛， 系喺嗰阵时系呢只 game 咧，呢个又系同呢个前个拉面，前个芝麻布雷顺先听翻嚟。佢话系其实只 Rising 咧系是 Fox Engine 嘅， 系啊， 只 Fox Engine 就冇唔掂，完全冇唔掂。 个早期嗰纯得嘛， 系完全冇唔掂。唔系我嗰阵时自己嘅解读版本就系我小岛秀夫唔想做 Metal Gear。就唔想俾班細嘅做，咁班細就發覺佢哋做咗舊嘢出嚟，就同我只做我原本 想要嘅 嘢差唔多。咁屌你老尾，我俾嘢嘅個人 出嚟做 啦， 拎出嚟做， 我俾 Petal Game 做啦，屌！ 唔係阿士哥，阿士哥親自己做廣告噶，佢嗰時有訪問，士哥有意，即係Rising 個總監製同唔係 Rising 個監製同埋其實佢本身係咁多年來跟阿小島嘅兵鋪為馬啊嘛，佢自己親口講過係。嗰陣時佢哋自己內部冇隻 Rising， 發覺冇嚟冇去都冇唔到想要嘅嘢啊嘛， 結果皮俾白金搞掂， 於是拎出去啊嘛， 白金冇得點啊嘛，結果又 係真嘅，你好簡單用翻，喂，你以 MGS 嗰套思維去諗一隻真係忍者花園咁嘅 action game， 你係諗唔到做乜㗎？你係做唔出㗎，講真㗎。 唔係，咩嘅講呢？就少到啲小鋪一信啲人嘅思維係諗唔到嘅。你掟啲反而簡單，因為佢冇喐包袱啊嘛。你唔似話啲小嘅錢孭住， 你 講太多嘢孭住。 嗰班傻佬同你冇一冇咧，應該有啲嘢出到嚟。 如果事實上唔算話好，但係唔算話特別好，但係都唔差咯。 唔係，但係個問題之後 VR 之後又係 Paddle Game 做㗎嘛。 係啊係啊。 個問題係我一望住佢而家第一條 trailer 啦，我立即睇到俾你睇嘢。是立即睇到，即系 Bayonetta 同埋 Rising 啫。喂，系咪咁？喂，咁快倒模倒得咁快？喂，咁快见到个 pattern 出嚟，第三只，都我仲咁快见到个 pattern 出嚟嘅，唔系一件好事。喂，虽然嗱，你可以话 action game 落去都系咁样噶啦，呢啲 action game 都系玩爽快啦。喂，但呢种咁嘅脚刀，呢种咁嘅玩脚，呢 种 咁 嘅 浮游剑，呢种咁嘅动作，呢种咁嘅线嚟线去， 咁你 好明显系同一只 game 嘅。 你揾一班，你揾 structure 啊， 你揾一班 foot fetish 嚟做 game 就系做啲咁嘅出嚟噶啦。你想点先？ 嗱，讲翻神谷英树神嘅地方系佢做咗个 Devil May Cry 出嚟同你玩错啊嘛。你当 day 系错噶嘛？即系佢 Bayonetta 其实某程度上 Bayonetta 系当 day 嘅女版咧，女体版大家唔会反对啊。但系佢加咗新嘢噶，你当 day 玩双枪嘛，我玩四枪，四枪对其他两把枪俾我埋喺只脚度。 系啦，四枪唔够啊， 四枪唔够，唔玩埋脚唔够，我同你玩 Wish Time 慢动作。 喂，佢加咗一个好漂亮嘅新嘢喺里面喎，系两只你玩落系两只完全唔同嘅 game。 调翻转你喺你调翻转你 Devil May Cry 你见到丹廷同你玩慢动作你会屌嘅喎。 系咯，型咯、啊、大佬啊！ 阿 B 姐唔同啊嘛， 系咯，阿 B 姐，你所睇 B 姐，哇，恐怖嘛， 摆明歧视啦呢个就， 不呢个就系佢有时你成功咗之后，有时你要咪解咁样嘢嘅呢啲嘢， 唔系，呢只唔系神功做噶，唔系神谷英树做噶嘛，嗰只之后啲 Benetta， 唔系都系佢，后屘只都系 佢监制咯， 监制咯，但系都系佢， 但系真正开发个唔系佢嘛， 系咯系咯， 佢真系忙嘅忙佢， 而唔系而咧成功英树专门炒花生嘅。佢中药就炒花生，就系不停喺房度打闹战、闹嘴战，总之炒花生搞到件，搞到好似反晒咁样。跟住佢自己工业话，即系跟住然之后话，系啊，我等佢炒花生嘅啫。 我哋啫嘛， 成功英树中意炒花生噶咯。 系啊，佢 炒花生好劲 啊。系啊，要帮头脑炒花生炒花生专家嚟噶。佢知点样喺网上面喺度煽风点火，扮大嘢搞啲吹。 佢同啲粉女吹水嗰时候，佢闹屌班粉嘅。 粉啊，够僵噶。 第一样嘢咁佢呢样嘢佢叻啊嘛， 但系最搞笑系咩咧？我哋有兜翻讲，嗯，真系成个即系咪当 Game Award 嗰阵时唔俾小岛秀夫去，咁之后海外全部 Game Producer 一齐反台，一齐开台， 全世界屌啊！日本系冇声出咁滞， 冇啊 ，until 直到 有一个我完全想象唔到佢会讲嘢嘅人，居然讲嘢， 嗯， 和田洋一 系。 之后望住，哇！之后和田喺度开到去 Facebook 炮轰， 我听过啊，系和田 有冇搞错啊？你作为你哋旗下嘅制 game 制作人，你竟然唔俾 佢攞奖者个 男，攞奖又唔尊重咩？之后哇！我嗰阵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哇！可拉米，你我喺我心目之中，日本 game 坛里面两大毒瘤，一个和田，另一个道宣。你竟然和田， 你嗌得咗和田屌你， 和田屌你，你情何以堪啊，大佬啊！ 世界末日咯，我都系。 佢真系 最惨，最和田屌得，唔系乱鸠屌， 有道理喎， 有 系。 我屌得有，仲有个问题仲有咩咧？佢明明自己做过呢一堆嘢。 Yes yes。 咁之后我得出结论就 OK 和田 呢啲系咪叫插都插得嘅？ 唔系你因为讲就 系、是、和田呢啲系五十步笑五十一步， 但唔系有一日就和田好错， 唔系负五十一步啊嘛， 唔系整负再计 和田 系差一步嘅啫。 事情和田佢一样就系、是，因为佢本身而家唔系业界人士啊嘛，而家跟住咁出声入去，唔系 佢仲系神牛公司主席、啊， 仲系神牛公司主席、啊， 喂先，喂先， 喺七楼啊而家仲系， 咪住先，咪住先，咁你几时要做食飞和事先？ 我未入到去喎、啊， 我哋期待咗你好耐啦。 入到去做咩啫？入到去先讲啦。 唔系，Chanova计划仲未始动， 摆咗喺度。 喂，一日翻入半日，入街唔出声，出嚟真系。会唔会就 喂神哥冇出过声？神哥最大冇出过声， 冇。 神哥以前好中意出声喎，就咩冇出声？ 唔系会真系有系咪即系开面有冇啊？ 南面咧，南面有出声，我唔觉南面出声 都冇。 喂，南面冇出声， 南面近期都冇乜声啦，系 嘛？ 南面经常出声噶， 唔系南面出声都系关自己事， 即 系 自己嘢啫，即系 唔系所有 DOA 嘢，佢不停都讲 DOA， 屌 DOA 噶嘛。 但系唔知啲人出声嘅，南面啊，南面都唔关事。 佢唔中意下一时嘛。 一来啦， 一下时上咗位，佢梗系唔锯啦， 来啦。 咪南面纯粹私怨嘅啫，呢个就冇讲佢啦。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哇，屌你老味，连和田都讲嘢，你情何以堪啊？我南面，即系我嗰阵时，我喺 Facebook 度送咗一句，和田作为你第一号嘅施咒者，我放你一个星期假，你安心去睡，你安心去睡，一个星期之后我再咒过你。 你希塔都要咁讲你哋话 系咯， 诶，不过果然咁冇出声啊，有意外咯，因为我美国就出，哇，蜂拥而至，大家一齐扫。 始终我都系日本咧，即系佢哋嗰种即系始终 文化，只要你唔系你始终你我系咪超大公司咧？即系叫做咩沙丘相逢啦、啊。只要你唔敢，即系你唔敢得罪佢，咪即系得罪佢。 但系嗰班即系可能。 有包袱 啊！都唔系，都知背后啊，小岛有几仆街，都唔太几极噶。二来系嗰次 game 话 what， 喂，揾咗边个上去攞奖啫，代领啫，阿 Keith Sutter 啊嘛， 唔系啊 ，Snake 咯， 唔系阿 Snake 哥亲自上去收啊嘛，哦、即系佢嗰刻喺鬼佬眼中，喂，你导演唔到，你叫男主角嚟攞奖，想点啫？即系同你金像奖嗰啲 case 一样噶咋，即系嗰边。你 喂，我譬如阿 Spielberg 得奖，阿 Spielberg 嚟唔到，叫咗 Tom Hanks 上嚟攞奖，跟住同你讲，喂，系因为监制唔捻强，唔俾阿 Spielberg 嚟，你咪屌个监制啊， yeah. 或者屌间电影公司啊，咁样个思维啫嘛，佢哋系。 喂，最惨嗰个系 Quiet。即系我唔识到佢名字， 阿 Stephen， 因为唔系应该 最惨，佢明明有机会可以再红啲啊，我觉得系。 不过日本应该有啲日本文化问题，始终真系做得嗰位咧，佢唔方便出声，唔似外国主要讲咩事，外国因为外国即系外国闹佢先讲嘅。日本你嗰啲文化咧，大公司又唔敢出声，费事得讲费得罪柯南米啦。咁样就 系你讲得罪柯南米， 系啊，大得罪大公司， 几扑街都讲得罪柯南米嚟 啊，好简单。Cap 講咗啲喂高層，你不如咁出聲，而家得罪咗高層。哇，大佬一陣咪個場公司場合見到面咗咗，或者啲董事打阿該夫咯，以極嘅時候冇尷尬啊！ 最緊要佢仲要係老牌公司，即係你有啲新事公司嗰啲可能真係 喂成功場咩？喂，我有機會，我有機會。 成功啲花生好好睇喎。 咪就對成功嚟講就係、是、喂得咪講就係、是、佢費得罪柯南米啊嘛。即係一隻咦唔好 㗎，因為佢直屌 Cap 講啫喎，成功。屌 Cap 講有仇啊嘛，私人仇，私仇一件事。但係就是、柯南米可能又有 Capcom 始终是他老主顾有五脚，他闹得出，但是 Konami 仲是新 partner 在他眼中， 费事特别打人饭碗啦，即系 一来费得罪，二来都仲系即系 有 partner， 有 Konami 有做佢老 咩？之前 Rising 如果真系出二，其实都我都揾翻佢嘅啫， 系啊，即系你费 一来啊，唔系二来，仲要系嗰句你屌 Capcom 嗰段佢。佢真係親身知道 Capcom 有幾撲街成，佢真係親身經歷。但係你幫人屌人就係另一回事嚟㗎。 唔關自己事，無謂就無謂自己拿事上 身。日本人好少會咁樣第三方去咁樣屌㗎。 同埋最緊就係，喂， 係和田先出嘅地方最。 唔係，最緊就係有合作關係，大佬。 佢是前 CEO 啊嘛。 合作關係， 佢真係唔需要射 Konami 啊嘛，地方算啦。 佢冇呢個。 佢唔識夾，等佢揾法食啊嘛。點解你合作大佬話？喂，你一旦你驚俾我，你鬧咗佢點算啊？啲大公司係咪？日本公司好讲交情噶，呢方面你自己知啦。你点样闹？闹面咗咗，但冇着数。喂，有个帮少闹，又自己冇着数嘅。 咁即系讲多两讲咧，就好似又计划福冈咁，冇人揾噶啦。 喂，好拉面啫嘛，衰啊！要 really fucking care 啊！ 其实 Konami 仲即系烂船都有几根钉嘅， 真系只系大公司啊嘛。 唔系，系渡船都有几根钉。 渡船都仲有两根钉，系啦，但都但佢都困到水喎，你吹咩咁样？你明唔明先？ 当年渡船都可以做到咁嘅地步嘅时候，喂，都系 咁样。我哋嗰个都系 嗱， 嗱自己小心个头。 嗱小心啦，你 Objection，我反对律师提出有道性问题。 冇啊，冇问题啊，我冇讲啊，你冇讲啊，你冇讲嘢啊，我冇嘢啊。 一年， 你好弱入得实啊，大佬，费事你冇叫钱大佬，你好危险。 但因为即系我哋咁兜翻入柜面嗰边，之后 真系好危险啊，嗰度挥手。 唔系，我知道嗰排都即系少咗手都十，唔可以讲嘢啦。咁之后好搞笑，你定时定后帮人讲嘢噶嘛？你的确周围嘅人。即系边个导演啊？乜 Spring Rim 嗰个导演啊？ 大总 系喺度讲嘅嘢。其实咧，原本个 project 咧同呢个阿 Ethan 合作啊，咁之后再隔一个月，阿 Daryl 又讲嘢，我哋觉得咧，我哋咧三个咧，只要喺埋一齐咧，就可以做到啲乜嘢噶啦。咁啊，再唔够一个月咧，之后就系边个啊讲喺 Phantom Pain 里面嗰嚿 I 在嗰嚿咁嘅。 阿多兰，阿多兰姐， 我哋系啦，话喂，而家配紧一个恐怖 game 嘅嘢，即系我做，哇，你哋明显地夹定啊，夹定啊！ 但相比嚟讲，你喺日本，喂，唔好话业界啦，星洲都唔敢出声啦。嗰日你睇大冢明夫边咁出声啊？佢就系话。呢个 game 呢个小嘅位置住买咁样咋？ 唔系，大统算出到好多声嘅。 算数，但系佢都大，相对讲大问题就 因为嗰段时间就同你讲紧，即系临出 game 出 game， 佢系代言，真系代言噶啦。 由全部小岛做嘅嘢变咗佢做好多嘢，你明唔明啊？ 嗰段时间，小岛想讲嘅嘢系就直连唔可以佢自己度讲，系要 大 统，系要经大统个口度讲俾全世界听话。啊，game 国家嗰阵某程度上竟然唔存在啦。 咁樣，佢咁講喎。 因為大部分最初大部分資料都係大蟲爆出嚟㗎。 但問題就係、是、有一樣就係大蟲係佢係叫被逼做呢個工作啫嘛。但係唔係話即係佢唔係佢自己想做嘢，咁冇辦法啦。咁咪少咗俾佢交情，咪少佢代 抽工啫嘴。 嗰陣係拗曬個頭，大蟲都 OK 㗎啦。然之後參田嚇、啊、玩嘢啊， 佢變咗佢兩個講嘅啫。我嚇大蟲咪參田唔係係嘛？ 係咯，參田。 參田就頂 唔順。最後 Grammy 訪問呢兩冠喎、 啊，真係冇出到聲得佢兩冠。 死都死咗先你喎， 死得啱就。 地震尾都冇出聲，係 阿美 啊，嗰個阿美都冇出聲啊。 谷地都冇，唔係咁本身睇翻 game 佢都冇，今次冇乜演出。 咁都有演出啦，至少都 一部分啦，即係個份量上點都唔及佢兩個龍哥先啦。 即係變形咗就係好夾，業界係日本業界係真係叫。即系其实我话咪系嘅势松手嘅唔敢讲，松手嘅冇人敢讲，费事有一个 拉斯顿。我中意嘅， 外国就唔紧要嘛，唔 关我中意嘅系 ，OK， 即系早排啦，叫做终于尘埃落定啦， 系咯， 小刀终于走啦， 终于讲嘢啦，终于审无 出到声 啦。然之后我中意嘅之后嗰个 list， 嗰个离职 list。 离职 嗰个真系攞嚟搞笑嘅啫，我真系 搞笑啫。 离职短线嗰条 咋？我都话打只线九个人咯。 我都话落，有啲离职过十年，过 十个， 咁啱我一队一队 嘢，一队棒球队啊嘛。 啱队棒球队，连埋 教练， 教练 fit 嘅。而且睇翻我同小迪睇翻，其实有部即系大部分都系以前 B Money 台走嗰班 artist 多嘅。 嗱，即系呢啲流行大系都知噶啦。 一来啦，二来真系你话打机而大家比较认识到其实系五十岚、小岛，然之后 Lovers 嗰两个啫嘛。 之后咪到小大咗咯。 系咯， 唔系三光咩？ 三光咯，顶多计埋五个啫嘛。 唔系咁，唔系咁，而家再谂翻起都唔够 Cap 光同埋 SE 成黑暗。 当然啦 ，Cap 咩啊？依家斗黑啊嘛， 唔系 Cap 讲情况就系来真纯粹嘅咩权力斗争，纯粹导师斗走人嘅啫嘛。 和田都差唔多啫嘛，和田系喂佢嗰阵时佢嗰对拉拉系隻手遮天嘅，条拉拉系，仲系圣剑走 ，Fun Mission 走之后沙卡。 差唔多， 得啊冇，咁即 系 Saka 都差唔多嘅，其实都 弹 争啲走， 咪咯，之后系全部轮流走啊，大佬，嗰阵时即系到车攞队走， 系啊， 自己独立咗出嚟， 车攞独立， 系嗰阵时成全部 IP 啊，我隻手遮天嘅 IP 全部走晒咯，之后最搞笑嗰阵时阿和田一唔走嗰阵时，啲网上边就话系因为和田太过爱惜佢嘅。开发者所以唔俾佢哋做咩？扑街啊！ 屌你 做咩啊你？你叫我点信你啊，大佬？你望住阿费山做啲咁嘅，你叫我信你？你两个卖屎忽嘅啊！ 哇，咁噶啦！ 我一路都话佢两个卖屎忽噶，你以费山之才啊，摩罗做咁多可以做到咁多，你有咁多机会啊？ 系咯 ，你俾个理由我费山有啫。所以而家如果而家费山不断净系烧 like 林则贤，佢冇做任何工作嘅话，咧林姐。你帮我挡住阿费晒佢啦，唔该。 系啦，林姐，阿林姐依家走去转职转做 model 咯。 虽然要真神野村画嘅角色受咁嘅屈辱，我都觉得好痛心。但系如果你一个角色可以顶住阿费晒嘅话， 明啦， 拜托 咩啊？ 林姐， 你叫咩？ 你继续做 model 啦。 咩神塔咯，叫啊？ 你继续做 model 啦， 因为叫神塔咯，啫嘛。 你慢慢消费你。 系咯， 费生你继续消费啊！咧，你真系冇问题，你唔好掂任何， 你唔好再掂其他嘢啦。 任何嘢，尤其是剧本，你唔掂任何嘢，最重要你唔掂剧本就得噶啦，其他嘢。 诶，车都污糟咗就由佢啦， 咁。唔系，咁都上眼咯，吸晒所有费生所有嘅责任值。 唔系，好笑！我曾经我近排识咗个喺开发14嘅人咧，即系包括14嘅 programmer 咧，好似 programmer 嚟。咁同佢傾偈啦，我又講翻我呢、這個呢呢、這個屌和田費山論啦。咁之後傾咗下，佢同我講：你講邊個？你講邊個啊？劇本嗰、那個我依家嘛咯咁啫。我講佢咪俾人炒咗咩？即 係唔係咁好啊？ 係咯， 孖字就 唔係咁好啊！ 我收唔到風，因為 收唔到風，唔係咁好啊！即係唔係呢個 孖字就錯。 即係話你唔好想，畢竟我唔係同一隊 team 嘅，所以。可能唔係事實嚟嘅，但好似好耐冇見過佢嘅感覺啊！好 強 感 覺， 係咪咁值得高興啊？ 係 啊，你揾我嘅， 咩？係咪要去啊？呢句就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 和田走咗之后呢，喺 SD 社里面剩返废山俾阿三郎姐屌㗎啦。 係囉。 走埋佢就已经大满贯大成功㗎啦，就即係就走咗两，就走晒两个人。 唔係咁样三郎姐冇目标㗎喇，点算啊？ 我个目标咪就入去囉。 入去囉。 咪重攞个目标都入去。 你冇都唔係屌，唔係要屌，唔係屌咩？ 唔係可能到时。 你唔好搞到我好似啲咩啲社运撚咁样搵人屌而存在先啦，嗰个唔系㗎啦。 飞塔又唔系嘅，咁又唔系嘅。可能到时阿费山过埋去神魔。咁呢个真系入去做社会罗士咯。 即系佢系做社长室前面嗰个兵啊。 系啦，冇错啦。 即系我顺手一日飘 过。冇错啊。 哎好啦，咁今个礼拜哇又闹下闹，点解我又闹咗 Square Enix 嘅嗰次又话咗，唔系闹 顺手 噶 啦， 咁你个嘉宾叫三人姐嘛， 好彩今次呢期有得屌下落阿美，如果唔系就只会净系喺度讲废山同和田有几好， 我唔系嘅，因为佢哋最近冇做过任何嘢， 唔系空虚又空虚啊嘛，有时冇人屌啊， 我都话过佢系搵屌而存在咯。 唔系啊，唔系啊， 咩话手直嘴就死我， 手直嘴就死我。 咩啊？停止一个礼拜， 我都过咗未啊？过咗未啊？ 过咗好耐啦， 即系你一直嘴咒紧噶嘛？我依家系咯， 点啊？都过咗咯，我对佢嘅嘴咒到我死那一天咯。我认真噶，和田我嘴咒和田到我死那一天为止。 啲怨人去到边度噶？ 死落一啲为止。 系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多谢阿三郎姐帮我喺连冤发炮啦。咁我有几 唔 紧要，有你喺度，我笑好多嘢，屌人开心。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